送你一个礼物，谢谢你呀，阿妮。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 哎呀， 最小小的你，最小小的你， 却代表我的心中的敬意呀，阿姨。 最小小的你，最小小的你， 要表示我的做人。

是害怕结果，最后能让我不过寂寞，拒绝过的结果对我来说就是寂寞。喜怒哀乐不算什么，对我来说就是寂寞也算解脱， 轩轩来了。